锵锵三人行，文道兄、哎、子东兄，哎，现在看着周围这个都是日进斗金啊，你们难道心里能心安吗？ 沸腾啊，心里沸腾。 我早都入世了。 你入世？ 哎呀，我现在看的、 啊、现在是， 我发现呢，咱不是强项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啊、我现在看的那都是财经杂志啊。 哦，是吗？你都看财经杂志？ 知道什么叫 QDII 吗？ 我不知道，你说。 QD 二还是 QD 两个 I 呀、啊？ 对对对对对。 QDII 啊。 就是一种很能赚钱的东西，叫理财产品，一种理财产品，知道吗？在一年多的时间内，中国市场上出现了130多种理财产品，平均4天就出一种理财产品，知道什么叫 CPI 吗？ 不知道， 反正就是说现在啊，这个通胀，财经杂志都说了，就是说你可以不想赚钱，像你们文人哈，就可以不想赚钱，但是我要告诉你。别人的资产增值，就是你的资产贬值啊！ 啊， 你知道吗？ 哦，这么严重？ 你现不是你现在钱放在银行，人家说 啊，现在咱们除了各行各业之外、啊，全体人民都有一个共同的兼职 啊， 投资家，你得投啊！你要不买房子，你要不买股票，你们怎么都傻了？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，你刚才这句话我再讲一遍，别人的资产增值就代表了你的资产的。 贬值， 嗯，不会啊，我也买了房，你也买了房， 嗯， 你的房升了，我的房应该也升啊，不会说你这栋楼升了，我的楼就跌啊。 不，他的意思就是呢，你这个钱是光放银行，你也不买房，你什么都不干的话，你现在这种利率啊，你这个钱放在银行不拿去投资的话，不就一直在亏了吗？ 对对，银行是一回事，银行我知道，是这、啊、现在之所以炒楼、炒股各种各样，就是因为银行利息太低。 啊对啊、嗯， 这个大家都知道、啊，所以根本上是银行的问题。但是现在，假如你不是放在银行，你是不管你是买股票也好，买楼也好，你去买股东也好，你去买什么东西，买车也好，不买车不算。总而言之，你升的不代表我贬呐、啊，这不是一个能量守恒定律。 但是还有另一种情况， 嗯、 你要这么想，子东，就是这个钱啊，比如说他现在有100万，你有100万，我100万，就是耶稣有名那个教训嘛，给三个仆人，每人给10块钱，你听过吗？圣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 啊， 是当年这个资本主义革命的时候，大家说这个耶稣在鼓励资本主义， 嗯， 他举一个故事，就说一个主人临走前呢。就给了一个仆人1块钱，又给一个仆人1块钱，3个仆人一人拿1块。 对。 然后后来呢，这个回来了，主人回来，哎，你们都拿1块钱干嘛了？有一个仆人说，哎呀，主人，你看我多好，你给我这1块钱， 我 埋在地底下了，这里1块钱还给你。 这是我爷爷的路子。 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仆人说，主人，你给我这1块钱，我拿去做点小买卖了，挣了5块钱。另外一个说，我也做了点小买卖，我挣了10块钱。结果这个主人呢就夸奖，这赚10块钱，哎呀，这好仆人，不错不错，有本事赚5块，哎呀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也行，这个也行。至于那个把钱埋在地下那个，就痛斥他一顿，就把他赶跑了 啊。 这什么道理？就是说你拿了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你懂不懂得让它再滚大？你比方说现在我们一人100万，他怎么个升值？他拿去炒，拿去也你可能是固定投资，你也会升，他拿去炒他也会升，但他升的比你多的多了。那么本来我们三个平起平坐一块在这做节目的，结果今哪天我们就得仰望他了，他成了个亿万富翁、哦、 我明白这个意思了。他炒得高了以后呢，货币就贬值了，所以我这个钱虽然藏在那里呢， 我已经地位就 下去了。我跟你举、啊、我现在学了好多了，就是过去咱们都是农民，就不都是把钱埋地下，连炒股票都是这样，比如说买一个就死等，哎呦，老也涨不上去，几毛钱，1毛钱2毛钱。人现在会炒股票的说，碰见这个你啊跟他没缘分，你知道吗？你跟他没缘分，你等他涨那么1块钱，这2个月的时间你不如把他卖了换出钱，你去买那个升值升得更高的，那不是更赚钱了吗？ 你以为啊很多人凑过去那边就早跌了。 哎，对，当然咱们的规律一般就是到香港一入市嘛，一买就跌，一卖就涨嘛。这就你不是，这对人的心理是什么打击？我跟你说，出恐怖事件了。你的不是，不能瞎说啊。这个，哎，我看报纸，浙江乐清一名徐姓青年，知道吗？就是人家现在说上海、深圳两地股市今年上半年，就是一个月 平均多达300万股民入市，他就是一入市还挺猛，其实能有多少钱呢？呱嗒最近不跌吗？这跌，他就亏了3万块钱，亏了3万块钱，气得在互联网上骂人，骂什么呢？别的不骂，非说我要炸了这个上海交易所大楼。这下子公安局看见了，你这是威胁啊？ 对啊， 这个把他这个他还公然在上面留自己那个 QQ 号，说你看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结果警察把他给抓起来了，抓起来脸刷就白了，说我这说着玩，我发泄一个情绪不行吗？ 我觉得他这种别人争了自己的就会扁了，其实没有这么快，我觉得更大是心理上的。 那当然是， 就是说人呢、啊，就是说在跟人比较，中国人有很多就为着别人活的嘛。就是说我盖的这个房子好，我比你们好，你们都说我好，我就觉得好。哎，明天你买一个比我更好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不好。其实我房子一点都变化都没有。 不是， 咱们就看不得别人比咱强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他这个人人比啊，我可以给你回顾一下，你们俩法盲啊，不是古盲啊。对，现在我跟你们比，我就算内行了，是吧？ 对， 是吧？ 我赚过钱的。 对，是、啊。我给你们看一段，回顾一下最近以来股市的上上下下，这个感觉，你瞅瞅。 买股票也可能挣也可能赔，这个道理也可能理论上懂得，但是感情上过不去。 你看那文总理讲的多好，就这个道理你感情上过不去， 而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情理又不分，就情理不分，不管把感情跟这个理智的分开来，又把它混在一起，就觉得感情就是说觉得应该生的时候，而且我现在发现中国人觉得生了以后好像理所当然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觉得，比方再过去几年里边，你的财产已经50%、100%的增加了，很多人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。明天假如一跌的话，你怎么办？ 该你的嘛。但所以现在人专家都提醒了，就说现在是什么快牛变慢牛了嘛，生生跌跌，人的心呢恍惚不定。但是呢，我听见那个专家都说呀，大势还是好的， 对， 就是大势还是好的，但是呢， 前途是光明的， 道路 是 没事， 对， 道路是曲折的。但是人家就说呀，我们现在应该有一种防御性的心理。什么叫防御性心理？人就聊天了，巴菲特怎么样？在欧美这个成熟的股市上，股神巴菲特预期的这个赚多少钱呢？20%-30%，人家就可以了。我们现在你像我这指望着都是翻倍啊，翻几倍啊，但我做这个梦呢？ 但这个很不一样，就是你刚刚已经说了嘛，巴菲特那个投资是在欧美成熟的股市，他那不只是成熟股市，他是成熟经济了。成熟经济什么意思？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成长能够达到像中国这样年年双位数字吗？不能吧。欧洲国家能够做到这个吗？不行吧，不衰退算不错了。就是他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，发展到那么成熟的阶段 了。你的意思说他们都是20-30岁、30-40岁成年人， 对， 我们是青春期， 在孩子，我们长得快，现在长大呢，现在在发育呢， 就你每天吃很多东西， 对，你不懂股市玩法不一样。 那天陈丹青不是说我们刚发育，那天陈丹青还说我们现在是更年期。 不，发育就是一种更年嘛。 对啊， 对， 这看你怎么来理解。 对，就中年在发育。 对，你看我们现在中国在这个状况，就是我们是处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，就世界史上很少见到一个国家长得那么快。 对， 而且 本身的尺寸这么大。 没错，所以我觉得巴菲特刚刚说那个例子啊，并不完全适用在这。但是我看到什么，就是巴菲特呢，他就是他这股神呢、啊，他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的威望建立在他在那个市场玩的经验。中国这市场我觉得他也是有点玩不过了，他现在不是把他手上本来有一堆中石油嘛，全放了， 哦，是吗？ 哎，你不知道前阵子闹得挺大的， 他想干什么？ 巴菲特全放了。不知道现在不止他放，连新加坡那个很大的淡马锡投资公司啊，这是新加坡的国家的这个金融投资机构啊，把这个中石油也都放了。 你以为他不懂啊？小半个专家的， 行啊， 那也都放。 那咱是什么？咱得跟着 他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他表示这个，他已很，我觉得很多人一觉得这个中国这个市场啊，他已经不大能够完全掌握。要不然呢，就是什么呢？有几个理由。第一呢，就是现在中国这个市场呢，他们不是说看淡。而是说呢，觉得你现在这些他投资下去这些几个企业啊，他这个市场的市盈率啊好像有点不对劲，这第一。第二就是中国这个市场他卖掉的这笔钱呢，你比如说像巴菲特，他很可能去买什么，他现在放石油， 嗯， 因为巴菲特是专门玩长线的，他玩长线的人的玩法就是你现在石油大家都说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就看大家都说石油好，我现在这个石油热挣的钱我拿回来，他可能拿去巴西买乙醇，就是其他的石油能源代替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才是增长无限，就将来呢迟早这个能源市场就是从石油转向到替代能源嘛，所以你用长线眼光看，要长线投资的话， 这事 这么来玩， 就深了。那天咱们不是还找一个女的那个基金经理， 哎，对对对， 刘洋嘛，后来还给我看，原来这玩意儿里边道行深了。就是说他上次说比如说买那个煤的，后来也有说比如说同桌坐俩人是吧，他说你可以买煤，但是文涛呢你不能买。我说为什么我不能买呢？他说你看，反正他们就给我算了一通，说你是水命啊，说水命，那你买中国水务啊，你买中国水务 啊。 咱们开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跟你讲，出了事儿，我这个我们邻居的老婆，是什么，在这个罗湖海关被扣住了， 怎么了？ 就深圳到香港，你知道干什么？就是我跟你讲，他这个故事啊，你会看到现在的这个股市啊对人的影响，就是有朋友嘛，都是那种消息嘛，说只告诉你一个啊，绝不能告诉别人。我认识那个上市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，他们呢要有一个大动作啊，这个股票你去买。本来呢，他找他指的是香港的那个股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本来这个我邻居这个他老婆呢买的是这个内地的 啊， 这个 A 股啊什么的啊买，然后说哎呀，真总涨不起来，最近这个内地这股票老是涨不起来，我赚不了多少钱， 就来买 H 股。 但是看看呢，我也没太亏多少，哎，干脆啊，我转移，你比如说这也是一种，就是说我们家就拿出比如说50万来炒股票，再多我不投入这个本了，他这也是一种考虑。所以呢，他就把这个钱稍亏了那么10%就给卖了，卖了之后呢，不换了钱了吗？换成港币了吗？他在香港也没户口嘛，然后他这个家庭主妇啊，居然什么都不知道，哎， 他没走地下钱庄啊？ 没，对，他不知道，他大摇大摆的，就前几天大摇大摆就从那过关，结果就 带了几十万这么过关啊？ 没有没有，十几万 啊、 哦，十几万，结果海关一打开包，说你是怎么这么多钱呢？吓得都哭了。说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小老百姓 其实 现在地下传账这个你知道，一半的人民币的现金啊、是深圳提出来的，前一阵你都知道吗？ 没错， 对不对？对，中国发行的人民币有一半以上是在深圳这么一个城市里边，结果一下子他们急了，不允许提钱了，说每天什么一个机器只能拿1000块，晚上都关掉， 对， 多脆弱啊！ 杜氏地下钱庄， 对， 就是一女的，你知道吗？发现的时候就俩电话，俩传真机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她一天流动的这个资金800万，她在一年半之内，大概是一年半左右吧，一年半之内，光是深圳她这个窝点哈、啊，就40多个亿。实际上人家现在算他在广州还有个窝点， 对， 俩加起来是65个亿啊。 还对， 你看这个照片，我跟你这想象不到，就在罗湖区，说是距离那个帝王大厦才不到200米，这么一个小破楼小破房子里头，在这个警察进去抓去，是吧？进去抓一看，这个里边身份证一大堆，还有那种银行卡什么90个，好像才发现。可是人家有人说了，他这个钱庄还不算最大的，最大的， 而且 能上100亿的资金流动， 不是说有好几个国企的大单位 也都帮衬他们吗？ 哎，也有发现， 对不对？ 有 全都牵涉着。你知道 为什么我有点怀疑论呢、啊？我有点怀疑论、啊。那第一个怀疑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看很多人说相信美容吧， 嗯， 说花多钱去美容会好吧、嗯？你只要去看那些有钱的太太，那一张张脸你去看看，她花了很多钱，最后也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 是吗？我觉得还可以啊， 啊可以可以可以。你说那种估计的股票那些，你看那些评论员有发的吗？有大发的吗？没有嘛。要是他估计的准，他不就早就大发了吗？ 嗯， 你这种东西没法估的。中国现在很多事情一点都不规范了，你知道？你们都是在假定，就是说，比方说这个公司这个上都是在假定它是最有利的经济原则在操作。 嗯， 可是我给你们讲一个随便小的事情，上海虹桥机场下来坐出租车，现在你要从深圳坐飞机到上海啊，2个小时，下来坐一个出租车要等1个小时。为什么呢？很多很多车，很多很多人，可是上车点只有一个。 嗯， 我好几次就跑去，我跟他那个负责管上车的人很多啊，那个很努力啊，我就说为什么多设几个点啊？他说你那个时候前几个月吧，他说你跟我说什么？你跟习近平去说去，你这他跟那个新的市委书记去说去啊。是啊，后来呢，我就有一个人就招呼我坐他的车， 嗯， 就很快可以坐掉，稍微贵一点点。 嗯， 那我实在急嘛，我就其实这不应该了哈，我就坐上他车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就很多私车就给钱，你明白没有？ 嗯， 给了钱以后，我说那是警察吗？我说他说警察才不收呢，警察派一批这种山东人啊，什么地方这种保安这样的人在外面巡逻，而那些人收钱 哦， 然后就给很多的。那么你想一想看，我跟你们讲这个，这是上中国最大的城市的一个主要的飞机场，这个情况已经好几个月了，就是为了这些工作人员的个人的私利，使得乘客下来坐出租车要等1个小时。你要这样的那种结构上的人员上利益的造成的问题普遍存在的。你以为股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，大的事情不存在， 对， 完全不能以常理来推断。 但为什么我身边的朋友都挣着钱了，您说这么好，没见您挣着钱呢？ 不是，你说 咱们听一下广告先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们两个都不买股票，所以你们说起来总是一种怀疑悲观的。 不是，我觉得正正相反，就是刚刚子东说那个情况啊，其实正好说明今天中国的情况，就是你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 嗯， 政府很难做。你比方说你像刚刚讲地下钱庄，深圳的地下钱庄，假如全国一半的人民币现钞都在深圳这么出出入入，这说明什么？就一个东西啊，它如果是地下的，但它地下的东西做到一个地步，做到那么大的时候啊，这说明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应该想的方法不是怎么样去杜绝它，而是怎么去适应它，怎么样放开它。 是港股直通车吗？ 对，你这个东西啊，就是我觉得这是大势所趋。你像这个地下钱庄不是港股直通车，是个人民币的自由出入的问题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个自然需要，它是个市场需要在扯动你、带动你。 但是人家都说的受不了啊，他说万一这港股直通车开的话， 哎，所以 几万亿就过去了， 没错， 那国际的一吵架一来的话，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，问题又回来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刚说你管也不是，不管也不是，你管它呢，你好像快管不住了，它就这么样子出出入入。然后你按掉一个，那边又出来这个姓杜的，你把他干掉，你以为别人就不干了吗？ 是有啊，还有 就还有啊，人家还更大啊，这就说明了他这个东西自然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你说不管，温家宝说的很对，中国现在情况是很多人呢感性上还接受不了。现在他港股直通车不开，最大的一个恐惧是什么？就你这些钱都来了香港，那全世界香港是个自由开放的一个金融城市，人家全世界外头那些混了几十年的大鳄， 啊， 你以为那是好玩的？啊，索罗斯那一帮家伙们， 我 他一来捞你一把，你全完蛋。 你中国这几万亿自己看看很大，被他们一抽很快，那到时候你 对呀，啊， 就是我跟你说，这你们说的这个还是这种什么大鳄呀？我老是这种阴谋论，我老觉得这种事儿里边有人操纵，为什么呢？当然咱们自个儿听到的消息哈，从来没准过，就是买了就跌是吧？卖了就涨。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知道有一些人，那就是说认识谁谁谁，然后给个什么消息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消息，当然可能现在不是那个赚钱的时候了，他们说就是前一阵儿， 那真是几倍啊，那真是几倍。就是说这种消息你到处跟人说的这不算消息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种一个小圈子，小圈子你知道我知道，再也别跟人说了，就能带你一块赚钱。有这事儿，我不跟你说周正义你知道吗？周正义判了16年嘛，最近是吧？周正义罪名里当年有一项嘛，叫操纵证券价格呀。 对， 我阅读了一下，我就发现这玩意儿真是能操纵的。你他从银行反正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办法能贷那么多钱，他这个罪名里还包括贿赂银行副行长， 对， 是吧？他贷到钱之后你知道他怎么干，你听都听不太懂。我跟你说，你他是我收购一个上市公司，我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之后，我再收购我名下其他一些垃圾公司，显得它大， 对， 然后释放利好消息，这就是欺骗股东股民嘛。这涨上去了，然后啪他全一抛， 对， 几个亿就进账了， 对， 这是有实力的。